水醉到一点，怎会一息之间归于上天？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？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，相隔一幅玻璃敲进内心，宁愿从来未接近。天各一方，终于等到陌生。和你若不相识不相衬，灵觅爱侣也会甘心。还能如何爱你，方可平发火花，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给我望见。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，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，高呼一个密码，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，谁让我查，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。一刻怎么得我自己？除非这繁星都是停在不起，一刻心醉梦死。如我再荒岛里相识你，便没法再错过得起。还能如何爱你，方可平发火花，沿途才能被逐转火我望见。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，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，高呼一个密码，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，谁